推动有条件的景区景点设立公众免费开放日。到2020年，我国将会努力地实现4A级以上的旅游景区免费 WiFi。有效期半年的居住证登记卡自去年的10月8日开始发放至今，而最早的一批即将到期。近日，北京市的公安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透露，警方即日起将会为办理者提供3项便利服务。居住登记卡可以就近办理延期，网约或者是在派出所办理居住登记卡可以换领居住证，可由快递寄送到家。拥有在京合法稳定住所的，在网上申请居住登记卡换领居住证的，可以一次办理完成。近日，市公安局发布消息，数日前广泛流传的男子地铁内辱骂女性并抢夺手机的视频当事人张某已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日，但因张某是未成年，依法不执行行政拘留。世界最长的城管隧道将在珠江口海域建成。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近日对外宣布，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的最后一节巨型城管 E30 城管已经成功的安装。目前大桥的海底隧道总长达到了5652米，距离全线贯通仅剩下12米。 他们不是聚光灯下的明星，却赢得了作为女性的最高荣誉。他们用尊重、信仰谱就人生最辉煌的乐章，他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直接体现，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中的10大杰出代表。 阳光下背着那个十几斤的用户机在那站， 我跟他们喂饭的时候用逼斯法跟他喂啊，特别 我为什么得这两个村当书记呢？我从小就在农村，我也没有当过村官。 经典969三八妇女节特别巨献巾帼美中国梦独家专访全国10大三八红旗手标兵，让我们一起聆听无悔巾帼，感悟奋斗人生。 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吴亚琴。我个人认为经典是什么呢？我人生的每一个经历就是我人生的经典，不论我做得好与不好，都是我人生的经典经历。

想装不在意，现在就这样。我不是不再相信爱情，只是不相信自己。就算我伤不起，没有勇气。好吧，是我不敢爱你，我怕爱上又分离。所谓浓情蜜意，都是暂存的演戏，只能数着回忆，无能为力。你看那些被祝福的，就像自己。想告诉全世界，你就是我埋在心里的秘密。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在北京的各类人群当中，工薪阶层的占比非常的高，可是消费需求的增加和生活成本的提高，也让本来就很艰难的生活变得更加有些吃力了。房租房贷各种开销，一味的节省攒钱肯定也不是办法，所以很多人走进了理财的市场，让资产继续增值，让生活有所保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老板说的嘉宾就是一个懂得理财的人。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财猫网络的总经理高耀华。 财猫网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是蛮可爱的，但是这个名字也有它自己的寓意。 财猫的寓意可能比较符合中国人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个迹象，就是招财猫嘛，比较吉祥。因为我们是做这个投资理财相关的业务的，所以当时起名叫财猫。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做刚刚做这个业务的时候，其实市场有一个标杆性的电商公司，就是天猫。 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一个特别讨巧的名字能够帮助你的产品和项目脱颖而出，从而快速的树立品牌。除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之外，财猫网也给高耀华带来了更多的荣誉感。 最让我引以为傲的应该就是我们这个一直坚持一个叫正直的价值观。因为做投资理财服务这种业务呢，跟用户的钱接触的比较近，所以始终会有一些不太走正道的一些额外的诱惑。比如说我们原来做一个叫财猫黄金的业务，但实际上做这块业务的时候，市场上有一大批的公司都在做小型化白银和原油这种业务。其实那类业务呢，是去跟用户做对手方，在这用户对立面，他赚的是用户的本金。而我们做这个业务呢，当时其实只能赚到大概一个8%的交易佣金，相对来说是利润非常微薄的。但是我们在做这个业务的时候，就坚决抵制了一个这种跟用户站在对立面的一个方式，所以做了一个比较可能利润比较少的一个业务。我觉得这种正直的价值观是我们做企业里边可以值得骄傲的。 说到职业道德，我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谷歌的那一句 Do not be evil， 永不作恶。这句话在1999年被提出为非正式的口号，而它也正是保障了谷歌在成为一个帝国之后依然能够获得人心，能够长期的健康发展。人会短视，企业的发展也会因为短期的利益而偏离了航向。永远做正确的事情，可以帮助一个企业躲避一个个暗礁，而财猫网也以此为傲，高耀华更是以此为豪。而我就觉得这样的想法和这样的目标值得尊敬。 我们有几个产品啊，其中有个产品叫财猫牛股笔记，APP 的名字叫财猫智投。因为财猫智投是一个就是面向股民的，有点类似于社交投资的服务，所以股民在这里面可以互相关注，互相看到别人的投资的理念和股票推荐，所以很多朋友在我们的产品上，在我们产品里认识，而且会关系比较好。因为我是最早一开始在 产品的一个老用户，所以早期的很多用户都有我的微信，所以我会经常看到他们在微信上聊天。有一次发现一个用户，就我们一个杭州的用户，在过生日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位于大连的用户还有位于深圳的用户都给他们送了礼物，包括写了那个字。我当时觉得有些用户在我们平台上能成为一个朋友，就这种感觉还挺好的。 如何评价一个企业成功，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的，但是在大部分的人眼中，资本越是深厚，地位越高，就越成功。当然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在高耀华的分享当中，也让我感受到了经营企业的目的不仅仅只是赚钱，而是能够给更多的人带去精神层面的价值。 在经营过程中，其实最明显的就是选择产品的业务方向，就是每次在选择一个业务方向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做这个产品，还要做哪个方向，对于初创公司来说是比较面临的经常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业务方向。但是我们基本上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每次做一个业务的时候或做一个产品方向的时候，就会想一下说这个产品是不是真正用户的需求，解决了用户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它解决了用户问题，能不能在这个产品上留下了一些积累。 用户至上是企业经营过程当中取得信赖和支持的重要线条，这一点财猫一直在坚持。采访到最后的时候，高耀华先生也给我们推荐了他最喜欢的一首经典音乐。 有一个我小时候的歌还挺受激励的，政治化的水手，那首歌其实当时我还在上小学，其实并不能完全听懂那个歌词，但是实际上那歌里边所传达的意境以及对于年轻人的激励，在很多时候会对我产生了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生活总是在瞬息万变，所以我们才有了存在的意义，企业同样也在时代当中不断的更迭。如果你也是创业者，或者是在这个城市当中努力打拼的人，希望你也能够坚信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而不只是活了一天而已。有的时候只要我们能够比别人更加努力一点，生活就会截然不同。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分享给你一首来自郑智化的《水手》，希望你也能够做一个有梦的水手，游遍所有的港口。

忙碌中的人至少是在进步的，而那些总觉得浪费时间的人永远不知道世界是在动着的。他们以为有了一个大的环境庇护就可以过得安稳，却不知道那些所谓的稳定不过是在浪费着生命。青春是拿来摔打的，即使路途上你心力交瘁，但我想终点一定有更美好的风景在等着你。

做像我这种的憨仔。

风景的思绪在陆地中蔓延起，美好是因为克服美好的恐惧，美好是因为无视美好的失去。 说书的人用充满乡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村，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沉，稚嫩的唇在说离分。我的心里中刺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把小小的关灯微细如迷，我也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你在树下小小的打盹，小小的我傻傻的。说书的人用充满乡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船，等相遇的远方。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感动雨纷纷，小小的别扭惹人疼，小小的人还不会问。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把小小的关灯微细如迷，我也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你在树下小小的打盹，小小的我傻傻的。我的心里总是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当初学人说爱你却不准。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小小的手牵小小的人，守着小小的永恒。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佳媛，

从梦中醒来，听着老去的歌，不要怪我感时伤怀。如果你能了解，请你面对我的苍白。不该告诉你我的心还在那个城市。 在一起，一个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